喂，咁啊接咗漢永入嚟咯，係咪？喂，咁啊今日啊，不如啊，我哋趁啊正義聯盟就上畫前，就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喂，正義聯盟啊喺香港啊到底係一回咩事啊？即係好奇怪咧，而家嘅好多香港人咧，竟然係話好陌生喎、啊、對正義聯盟。咁但係其實明唔明啊？我哋以前嗰幾廿年啊，即係大家反而對正義聯盟係好熟悉嘅，咁反而對復仇者就真係未聽過啦。調翻轉，係嘛？ 復仇者其實都有播過嘅，七十年代就。 喂，咁熟唔熟悉咧？我想問下香港人對復仇者熟唔熟悉？ 應該就唔係好熟悉， 熟悉 啦，因為嗰個卡通實在太惡劣啦，係基本上真係動畫嚟嘅，一幅幅畫嚟。 系，即系一幅洞喺度嘅画，唔系洞，唔系要喐嗰啲啊，系即系 flash， 即系似而家咧 flash 嗰啲咁样效果啊，大佬。嗱，咁当然因为佢真系好老嘅年代制作噶啦，咁我哋播放嗰阵，我哋已经嗰期已经睇紧啲比较新噶啦，即系或者咁讲，即系可能你就算同期嗰时做其他 Marvel 嘢，即系包括蜘蛛侠，喂，嗰啲都 full action 噶嘛。喂，你整翻到美国队长 Iron Man 俾我睇下。 其实两套嘅制作咧系争十年咁滞啊，只不过香港上。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就冇办法啦。所以同埋，喂，蜘蛛侠我哋睇又中意嘅，因为其实同可能同日本超人接近啲啊，即系又话遮晒啦，咁啊有系咪？即系同埋佢又。佢又唔係話即係咁著㗎喎，即係佢嗰件嘢係咪即係似戰隊紅戰士係咪？即係有啲似嗰即係嗰件衫嗰個構造 咁樣。應該咁講，戰隊就應該係 抄佢 靈感來自咁佢。係 我哋調轉㗎嘛，我哋係睇咗日本超人先㗎嘛。咁睇以為佢好似彷彿係有腰帶手套靴係咪？咁亦都係蒙面，都係個大眼。咁因為好啱我哋嗰、那個係咪對？即係喂，對一個超人嘅印象嘛，喂，第一睇其他嗰几个不咁骑呢嘅，一个咩雷神喎、啊、即係嘩一个古装人揸住个嘴，咁跟住就 Iron Man 喎、啊、嗰、那个嘩，其实嗰时睇嗰个造型呢就係、是、似一个中古武士咁，但係唔知点解晓飞嘅，即係明明 一个圆筒型啦、啊、其实就係、是、即係第一代一个金色嘅银色嘅圆筒型啦，咁啊嘅嘢啦，咁啊女神啦，嗰陣時冇著褲嘅，都、 啊、 即係啲摔角手衫啦。 哦， 係突出大髀嘅係。 Okay. 動畫入邊仲入底，咁啊好似又未去到咁係嘛？ 喺動畫裏邊係咁嘅。 你講緊嗰個 He-Man 咁嘅咯喎，大佬。 係 He-Man 咁嘅頭出場係嘅，後尾先改翻 嘅。我睇嗰陣都好咗少少嘅啦，已經係啦。跟住美國隊長撞翻我。美女长咧喺个卡通入面咧，佢识跳嚟跳去，同埋个盾喺度飞嘅啫，哇，完全冇料到嘅个感觉。咁所以咧，嗰时睇咧就觉得咁弱嘅呢班乜鬼嘢垃圾超人嚟嘅大佬咁样，即系都知呢班就好出名嘅喺美国，但系哇，原来咁嘅咋咁样。咁点解对变形合衣又觉得好少少？嗱，其实个卡通入面都唔得噶，因为咧卡通入面佢都系好似 Flash 咁跳嘅啫嘛，佢就识跳嚟跳去掟打粒车，咁啊完全唔好睇。咁但好彩嗰時就有到真人版嘅即係變形合衣啦。 冇錯，變形合衣係一個世界先生嘅大隻佬做啦。咁 咪即係阿諾舒華辛力加嘅 friend 嚟嘅，嗰、那個係咁但係嗰個人咧，嗰、那個演員咧，其實都頗矮嘅。咁啊，只不過咧係 戴咗紅色， 跟住就揾人，唯有一個鏡頭向上 邊，係矮過未變形嗰個主角嘅。 系啦，咁唯有即系喺个镜头喺下边影上嚟，同埋有时俾佢企高咁做下咁样，咁你影咗出嚟咧，就唔系好觉得佢好矮，不过咧你都觉得佢系好似啲都同常人差唔多嘅啫噃，咁你完全感受唔到佢一个巨人，就唔系好巨，不大只佬就一定系，咁同埋你加上即系嗰啲嗰时嘅特技就可以随时爆墙啊，或者佢都举起啲嘢嘅，都托起即系撑起你架车啊咁嘅，咁都好犀利嘅。 冇而家咁犀利啦，咁佢至多都系 可以同漫画比。当时咧，无论任何边个超人，我当你讲系 Superman 又好，无敌金刚又好，神嘅粒都好，因为嗰时嘅电视剧嘅特技都最多系咬乱下你支枪啊，咬乱下啲铁枝啊，咁托起即系你架车，系打爆梦墙啊，或者佢晾起你架车啊，即系意思个车尾噶嘛，系咁嘅，成架拎起都未见过嘅，系啦，咁或者佢係掹住架車等你唔行得啊嗰啲，咁所以都係咁嘅啫。嗰、那個係無敵金剛，其實都係咁表現嘅。甚至乎你唔理乜嘢噶啦，總之嗰個人有啲異能咧，佢都係用翻呢啲嘢嚟表現。咁所以咧，嗰時你睇真人版咧，就唔係好分到你嗰個能力嗰、那個嘅嗰、那個值啊， 唔係好分到。咁除咗話超人就，哦咁啊超人就肯定識飛，多咗樣嘢咁咯。咁你其實超人有幾大力嘅咧？實質你睇真人版咧就唔係好感覺到。咁你就知佢刀槍不入咁或者咁，但係差唔多個超人都可以噶啦，係咪？都係咁樣，係啦。咁當其時就唔係咁感覺到，不過你聽佢講咧就話應該超人係勁啲嘅咁咯，係咯。咁直至我哋真係睇卡通片咧。嘅呢個正義聯盟啊，咁就開始感覺到啦，咁啊， 咁同埋超人咧，其實都有真人版啦、啊，咁個 神行太保， 好奇怪咁叫神行太保啊！ 佢做嗰版最初都黑白嘅，我記得最初嗰陣。 卡通版啊，仲騎呢叫雖然裏邊係叫超人嘅，但套劇咧就叫萬能俠嘅。 系争啲，即系以为系麦专家二 set 吓。 哦，咁佢早过，早好多添。 即系所以麦专家二 set 叫铁甲万能侠啦，系嘛？ 嗱，头先讲个超人啊，或者蝙蝠侠嗰啲卡通咧，其实主要都系一间叫 Hanna-Barbera 做嘅。 嗯。 咁啊，佢哋做嘅最即系我哋睇最早接触正義聯盟呢樣嘢咧，就係應該就係佢哋嘅 Super Fans。佢都喺裏邊咧，其實只得開場嗰句啫 ，Will Smith Super Good as a League of Justice 係冇提過正義聯盟呢個字嘅，佢哋叫 Super Fans 嘅啫。 佢叫咪 Superman and Fans 啊？我記得好似叫做係嘛？ 唔係 Super Fans， 叫 Super Fans。OK。 啊，不嬲都叫 Super Fans。 OK。 啊，咁佢哋個組，佢哋嘅就係 Hall of Justice 啦，眾義堂啦，咁啊，呢個由1973年一路到1980年嘅，其實個邊係好長。香港係其實差唔多同步播嘅咁啊。我記得我細個嗰陣時應該係，如果唔係睇如果英文版咧，就係喺 明珠 咯，明珠台嘅朝早，但係好朝早嘅8点钟。 咁啊，嗰時就寧願睇有配音嘅，我哋就 啊咁啊，就配音，但係配音嘅你都知，通常買一兩季嘅。 咩啊？我即系慢啲，咁啊，梗系嘅。 慢就得啦。咁啊， 系咯。 当时咧，除咗佢嘅 call member 就系蝙蝠侠啦。咁蝙蝠侠当然就一早嘅认识，因为《黎的孤星》年代已经有蝙蝠侠嘅真人版嘅 Adam West 嗰个咯。 系，即系好啲嗰个啦。你感觉上啊。 吓，而基本上咧 ，Super Fans 造型都基本上系嗰个蝙蝠侠嚟嘅，一路做到。70年代尾1978年嘅 New Adventure of Batman， 即係個比較而家邊個啲最尖啲啊，咁啊唔會無端黑咗一笪啊。 你講嗰、那個即係故仔都成熟啲、黑暗啲嗰、那個版本。 嗰、那個成熟啲嗰、那個， 嗰、 那 個當然 啦，就係由拍泰山嗰間 Dimension 做嘅，就唔再係啊 Hanna-Barbera 啦。咁啊嗱。Super Fans 其實都有唔同季啦，最初嗰季就其實啲故事一節節嘅，咁跟住又變成成半個鐘頭一個故事咁啊。其實佢哋亦都介紹咗一啲 Hanna-Barbera 自己原創嘅人啦 ，Super Fans， 例如Apache Chief 啊，個印第安人嘅變大啊 ，Samuel 一個日本武士，其實應該係忍者嚟嘅，佢可以變風啊、隱形啊。 哦，你講嗰個旋風啊嘛，即个样哇，佢个样好奇咧！你讲嗰个咧系成个灯神咁嘅个造型先，我反而 系啊，因为其实佢都系代替咗 DC 某啲人物嘅，因为有啲人 系因为我就奇怪呢个咩超人嚟噶，大佬我冇见过嘅，我原来系唔系 DC 嘅，直情 唔算系 DC 嘅 ，Hanna-Barbera 当然，因为 Hanna-Barbera 嘅 property 就俾 DC 收购咗，而家都系 DC 人买， 哦咁、样。 啊！亦都加埋 El Salvador 啦，一個南美印第安人可以召喚鷹啊咩？呢個其實就係美國隊長 Falcon 嘅原型啦。 喂，咁但係我記得嗰時有一輯咧，係有呢個叫雙子少俠同埋有隻馬騮嘅喎。咁嗰個又 係 咩嚟？係 有雙子少俠就係依套嘢原創嘅，係來自一個叫 Seta 嘅星球嘅。咁佢哋嘅力量就係分開就冇用嘅。咁但係一碰手咧。佢哋就一個可以變成生物啦，即係任何嘅生物啦，一個就可以變成水有關，例如冰啊、煙霧啊咁。嗱，依個人物其實當時都受歡迎，所以後尾嘅作品例如90年代 Smallville 咧，都有佢哋出場嘅。 哦哦哦系咪？哦哦哦 ，Smallville 有翻个电视双子小侠。哦， 同埋后屘正义联盟 Unlimited 嘅卡通都有佢出场。 咦，咁冇咁只马骝咧？只马骝有咩特别噶？ 马骝就冇乜特别，系马骝一只，因为当时佢系低年龄向嘅，所以一定要影啲动物嘅。例如佢有个温蒂马荣啊，有第一辑开始就已经有温蒂马荣。 咁、哦、你解释下先，咩嚟咩嚟嘅咧？咩嚟嘅？ 嗱，喺呢度咧就系、是、系两个，佢哋叫Junior 正义联盟啦，系两个成日喺众议堂出出入入，对住个咪。即係類似劫生咁啦，咁啊亦都有，亦、都有同佢一齊去唔打唔撞幫到佢。 有冇超能力嘅咧？ 冇嘅，表兄弟嚟嘅。 我 哋有隻手 係人類，所以就幫手咁樣。 嚇、啊，神犬咧亦都冇能嘅，但係咧竟然喺漫畫Teen Titan 嘅2004年版咧，竟然將。竟然黑化曬喎，俾佢温蒂馬榮變成兩個好聰明嘅 MIT 學生啦。咁結果咧，原來只神犬咧，竟然係魔神 Trident 嘅竟然係 Alice 即係神奇女俠嘅死對頭派嚟嘅，咁變成一巨犬咬死咗馬榮，就咬傷啲温蒂竟然變成個咁嘅故事喎。 哦 ，Wonder Twins 咧，亦都系喺正义联盟嘅卡通同埋漫画都有出场，但系都系被黑化，变成一啲成身白色嘅尖耳仔，冇咁可爱嘅。 即系我哋头先讲嘅双子小侠啊，即系两唔知两兄妹，即系后生嘅两兄妹咁嘅， 比较更似闪扑嘅，但系白色嘅怪物啲嘅人嘅。咁啊，系俾正义联盟嘅其中一个敌人杀Destruction 由外星捉嚟地球帮佢做嘢，咁后屘加入咗正义联盟，当然 喂，咁我可以想象佢哋班作者可能当年都几憎呢几个人物喎，真系，将佢咁样 咁啊，咁啊喺卡通版嘅正义联盟嗰度咧，佢哋就被改成咗冇思想嘅人造人啦， 嗯。 个力量系保持，个名都同力量系保持。 嗯， 我知当时嘅一路影响到后期嘅制作，俾到 Super Fans。咁啊，到最尾一季叫Chance of Super Fans 咧，就更加介绍咗今次嘅电影嘅大奸角，同埋佢个幕后老细就 Stephen Wolf。同埋佢幕後老細 Darkseid 出場啦，咁成套咧主要都係對抗 Darkseid 嘅。 哦，即係去到第三集我要講呢啲 ，OK。 啊，嗰陣時孩之寶同 Mattel 都爭住出公仔，當然 Mattel 出嘅係著三公仔啦。 但係你講呢個係舊嗰度正義聯盟已經講到呢啲人？ 係啊，舊嗰個尾嗰季係冇咁白痴嘅。 係嘛？喂，但係咪配音版冇做到咧？呢一季？ 英文台肯定有做過。 係咯，因為我記得配音版就唔係做咗咁多，同埋啲故事都幾白痴嘅。 配音版做到挑戰 Super Fans。 哦。 就冇做到挑戰 Super Fans。嗱，嗰套叫挑戰 Super Challenge Super Fans 的 Super Powers。 嗯。 咁又出，咁啊 DC 亦出埋漫畫書，要人配合，因為嗰陣時孩之寶同 Mattel 都喺度相鬥嘅時候，都出咗呢啲公仔嘅。 哦。 咁當時細個你成日睇住佢哋都講過啊，咁啊，當然有孖好嘅嗰邊 咁。咁嗰時啊，呢個 Darkseid 嘅造型係咪我話好似啊宇宙飛龍咁嘅樣嗰個咧就係、 是？唔係嗰你講緊似宇宙飛龍嗰個 Banner 就係 咩 Banner 啊？梗唔係啊，即係佢好似有金剛咁啊，個身好似有個 嗰個咪 Banner 咯，嗰個 Banner 嘅未來版 嚇。 冰年 十五 吓变咗咁系咁啊讲一路 我好多冰唔好讲咁远啦，唔系就算啦吓 咁啊 讲讲 跟住亦都有唔同嘅作品出场啦，例如正喺英文台播嘅有一套真人版嘅都算系正义联盟啦，因为其实个 casting 都差唔多嘅，咁就系、是。89年嘅 系 啊唔係，就係、是、就係、是、七幾年出嘅，七三年出嘅一套叫Legends of Superheroes 啦。咁啊，就有當時播完咗嘅蝙蝠俠啦 ，Adam West 同埋佢嘅拍檔啊 羅賓 咧，就羅賓啦、啊，就真人叫 Mark Maid 啊。咁咁客串嘅，佢呢個唔客串，佢主演添啊。啊咁啊！里面仲有交代，有埋绿灯侠啦、闪电侠啦、鹰侠啦、Huntress 即系蝙蝠个女啦， 嗯， 啊，咁啊 Black and Mary 啦，依全部都有出场嘅。咁啊坏人方面啦，有 Solomon Gandy 啊，一个丧尸啦，一个好大只，其实系 Hulk 嘅复制版啦，啊 DC。DC 抄到嘅壳啦，咁啊，但系 咪即系有啲科学怪人咁嘅？嗰时如果你卡通睇系， 系系咁啊，阿迷妖啊，亦都系用翻当时蝙蝠嗰啲演员啦。咁大家一就系、是、俾一个叫加勒大宽嘅英雄啦。但系当时佢已经退咗休啦，所以佢哋叫佢 retired man 啦，退休侠啦。 喂，但系你讲呢出系搞笑啊，系嘛？你讲呢出 系搞笑嘅。咁当时嘅特技其实当然好儿戏啦，尤其是灯侠。 你讲呢出其实佢系唔知一集过定咩嘅啫嘛？咁咪系 系两集，两集 配音有做过嘅喺无线。咁 配音有做过系两集过嘅特辑嚟嘅。 我记得嗰时唔知系啲复活节啊，定唔知咩节咁样，咁无端端朝头早做嘅，好好笑嘅嗰出嘢。咁佢就攞住張飛龍就搞笑，咁啊包括乜嘢咧？就係、是、綠燈俠個戒指俾阿即係俾阿黃燈佬啦，即係呢個啊Sinestro 攞咗啦， 唔係啊，佢整佢壞咗定唔知佢浸咗水啊，跟住敖咧會你聽到咔嚓咔嚓嘅，即係彎咗嘅。咁跟住咧閃電俠就仲搞笑，咁啊佢嗰個跑得快嘛，咁但係有時經過啲公園就踩扁人個蛋糕，咁即係玩埋啲咁嘅好無聊嘅笑話喎、啊。 更正少少，頭先記錯咗係七九年先噏，七九年一月做嘅。 系 喺美国啊， 系香港我真唔记得系几时啊，但好可能都系 八十年代， 系啊，差唔多噶咋，其实系啊，唔系好旧应该，咁啊佢就变咗即系邪恶嗰边又唔知开会咁又话要唔知要搞嘢咁样，咁跟住系玩嗰班超人啊嘛，系咯，就 系 咁咯， 系啦，就系、是、成个 concept 就系来自尾尔嗰季嘅 Super Friends 啊， 哦，好睇啊嗰出，系咯。 啊、一個叫惡魔末日堂啊 ，Oh Doom 啊，即係攞 Darth Vader 個頭嚟玩嘅。 啊， 即佢係嗰個眾異堂相對眾異堂係有個即係邪惡堂嘅。咁嗰個其實係卡通入面都有嘅已經即係個好似一個頭。係 啦。 咁如果你睇嗰、那個你 Kingdom Come 入面佢都有講翻嘅，有 係啊。係好多後期嘅作品，甚至上一季嘅閃電啊，唔係上一季嘅咧。Legend of Superheroes 呢張 Sub Tomorrow 都出過場嘅，喺一個 係啊，好緊要㗎，即係或者直接都係咩？係末日堂㗎嘛，因為咁譯係嘛？末日堂， 末日堂。但當然啦，而家新版嘅通常就冇咁似 Darth Vader 個頭嘅，因為始終版權問題。 哦，咁佢又唔係話好似 Darth Vader， 佢只不過好似有兩個眼咁嘅嘢啫，佢又唔係有個三角。 唔係，佢一樣有個三角嘴。 有咩？ 有個三角嘴。 冇啊，直情有三角嘴。 有，不過佢 有 佢個嘴就冇咁三角，變咗弧啲嘅，但係其實都係 有㗎。 啊， 哦，我就記得佢有個眼咯， 係咯，近弧形嘅三角咯。 即係總之，我記得佢係似上半截多啲嘅，係啊 係啊因為佢壓扁咗，所以你唔覺啫嘛。 唔好理佢啦，係啦。咁所以佢一睇就似一個頭嘅，的確係咁嘅，係 嗱，咁跟住陸陸續續都有唔同嘅作品啦，包括頭先講過嘅九十年代嘅一共有七季嘅《正義聯盟》卡通啦。 嗯。 一路到橫跨到2000年嘅。2000-2000几年啊，咁、嗯、所以大家都相對幾熟悉呢個又叫細個， 個個都識啦。如果唔係，而家都唔會有啲咩土地正義聯盟之類啦，係嘛？ 啊，土地正義聯盟同埋最搞笑嘅就係嗰個咩啦，某啲外國人士組成嗰個啦，但係佢哋好似唔記得個 slogan 係揮火威 and just 唔理佢，即係好奇怪地咯。而家啲人又話唔識正義聯盟，咁但係你坊間改埋啲團體名都有叫正義聯盟，咁其實佢係唔識啦。嗱， 佢有唔識嘅意思呢，可能佢話或者佢記得有正義聯盟呢個東西，但係正義聯盟有啲乜嘢超人呢，可能佢哋就數唔返出嚟。 因為其實斷代咗嘅，你可能超人唯一記得可能係蝙蝠俠或者超人，因為近期都 咁呢啲係實記得，係實嘅，合都記得。 超人已經成日包 Icon 咁啦，近期佢。 你三大巨頭記得好正常，但係 咧， 數第四個佢都唔數唔出嘅啦。 係啊 ，Cyborg 反而啲鬼鬼地嗰啲竹星仔 啲好識喎。你 佢哋 香港人識㗎，係啊，好新㗎，因為 嗰班竹星啊， 係新㗎嘛，因為呢個角色係 十零廿歲嗰班竹星係好識翻 嘅。以前我哋講緊七十年代正義聯盟都未有呢個角色，點會嗰時有？佢哋嗰時 有最尾嗰 季，最尾 嗰季 已經加翻落去㗎啦。哦， 最尾嗰季有新得 fans 入， 已經有嘅。我因為冇啊，我睇配音版冇播到嗰度啊，就已經有 咁啊。 喂，但係佢嗰個版本唔會係僆仔嚟喎。係 僆仔嚟嘅， 佢個版本係僆仔， 不嬲都係僆仔，又 Cyborg 係 讀緊。唔係你講邊一代嘅正義聯盟啊？你講七幾年嘅正義聯盟有？ 八零年啊，即係最後一季啊，翻上 Super Fans。 八零年嗰個有 ，OK， 咁即係嗰時已經有 Teen Titan 呢個咁嘅東西㗎啦。 Teen Titan 係76年嘅， 我即係漫畫有啦，係咯，漫畫有啦。我都係睇啊 ，Teen Titan 個動畫，我先知呢個角色嘅啫，我好後先知嘅，係。 Teen Titan 應該 ，Teen Titan 就係因為 Teen Titan 嘅出現先有X-Men， 因為佢見到一對好唔同嘅嘢，咁其實因為 Teen Titans 嘅取向係好現實化，有講吸毒啊，有講性啊。 咪即係 Teen Titans 就係由翻一班年青啲嗰班嘅超人組成啦，係咯，即係羅賓為首啦，係咯係咯，大家可能唔知 道。係啊，咁佢哋其實有幾 Hanna Barbera 其中一個叫 Super Power Hour 嘅嘢咧，七四年嗰陣時咧。其實除了 Super Fans 之外，他們做了幾一堆是綠燈俠， 不要搞錯，不是那個教會節目，不是 Power， 不是 Hour of Power 這樣他們做過復畫的，但全部都是只有三兩集要介紹人物而已，其中有兩集是講 Teen Titans 的都有。 哦，即係嗰時已經有動畫有出現過啊！我以為係後尾 Teen Titans 自己動畫嗰陣先至咩嘅，哦，原來嗰時有出過嘅。 所以而家仲播緊嘅 Teen Titans Go 咧，都有一集玩佢哋噶，有翻曬嗰陣時設計嗰啲衫。 嗰時唔係咁著嘅咩？點樣㗎咁？ 嗱，例如 Wonder Girl 咁啦，係着條短褲仔咁啊，有啲星星喺度咁，上面係一件 T 恤啦。而家唔係有黑衫有啲星星喺度啦。咁啊，羅賓就當然係 羅賓老賓咁 仔啊，羅賓咁啦。閃電小俠咧，當時唔係黃色紅色嘅，係成身紅色嘅。 哦，即係都真係紅色。O、okay、K， 係真係紅色嘅，除咗頭髮係除咗突出頭髮之外咧，係同閃電當時閃電套衫係一樣咁之類啦。 咁有冇飛行嗰啲嘅咧？即係嗰個毛嗰個 咩？冇飛行嗰啲好厚。 哦，即係嗰個就係後屘卡通嗰啲先有。嗱，因為佢嗰時卡通 Teen Titan 就其實係用咗日本動畫路線去做嘅。 係啦， 所以好受歡迎。 香港嗰扎鬼仔係好中意嘅， 咁佢好睇喎，真係好睇喎，真係好睇喎。 我知嗰扎竹星嘅，咁佢哋反而識 Cyborg 嘅，多過識蝙蝠俠嘅。 嚇， 咁啊真係好奇怪啦，咁就係咯，因為你裏邊羅賓都係為首，你點會話係咯？ 佢係當然知羅賓蝙蝠俠係邊位啦，但係佢中意嘅程度同埋熟悉嗰個角色嘅程度係多過蝙蝠俠嘅。直到可能蝙蝠俠電影啊 ，Christopher Nolan 嗰套出現先。 明嘅，因為佢。先入為主，佢係睇咗呢套，反而係睇咗呢套先。 係啦，咁所以其實揀 Cyborg 亦冇乜錯嘅，因為喺電影度。 咁啊，好，咁新一代嘅人 Cyborg 係幾 係因為多得嗰套卡通咧 ，Cyborg 無端變咗大台嘅，直頭你喺呢個52嗰度，佢新組成嘅正義聯盟要包埋佢。 係 啦，佢變成。佢代替咗， 但佢唔再係僆仔咯，係咪啊？嗰啲係嗰啲。 佢都係僆仔 ，high school 嚟。 都係僆仔咩？但係哇，咁大隻佬咧？ 誒， 佢唔係咁佢係籃球員嚟，咪美式足球員 本身已經好方，咪因為我哋睇天泰庭嗰個係細路仔啲嘅畫得。 啊，天泰庭全部都細路啲啦。但係實際上佢哋嗱喺漫畫最初出場佢哋真係咁細個嘅，但係到Cyborg 後期加入嘅時候，佢哋已經 大隻佬化咗， 唔係拉羅賓啊，羅賓已經係 Light Wing 啦，咁、 哦、 已經係去到 即係乜即係大 十八九十八九歲至十即係羅賓就廿幾歲添㗎啦，已經嗰陣時啊，反而 Cyborg 佢哋都仲係十幾歲嘅，但係因為佢 先就唔係小朋友啦，係咯，你唔可以講佢係小朋友、就肯定唔 係、但係佢都係改，但佢係改造人，所以話佢幾多歲冇乜意思。你好 Super Boy 话佢几多岁？三岁嘅啫。 O K， 人造人啊，咁嗱，正义联盟如果你电嗱、正义联盟嘅漫画版咧，其实系 Jason 煲第28期啦，嗰度介绍出嚟嘅，咁啊，咁系60啦。 咩书嚟嘅咧？嗰本系？ 乜嘢书就系嗱嗱，当时你二次世界要讲翻正义联盟前身咧，就系 Justice Society 啦，就系40年噶啦。咁后屘咧打完仗之后，一啲人对 Super Hero 冇乜兴趣啦。一路到60年代咧，例如All Stars Comics 咧，就系 Justice Society 嗰部书啦。就改成 All Star Western， 咁就專講西部嘅。咁但係隨住50年代尾到60年代頭咧，因為競爭，太空競爭，咁啲人對科幻又開始有翻興趣。 係、 咁所以就介紹咗兩個英雄啦，例如57年咧就係、是、閃電俠 Barry Allen 嘅版本啦，係一個 update 咗 J. Garrick 嗰、那個，但係。戴住个 戴住个盖 啊，文飞啊，你通常叫佢面盘嘅嘢啦，嗰、那个啊，咁 有个碟咁 样。另外吓59年咧，就戴住新版嘅绿灯侠啦， 系 就 Hal Jordan 啦。嗱，点解咧？点解要重新呢两个？因为嗱，第一代嘅遗弃咗少少啊，佢只不过俾啲重水浸住，咁就无端端变成点样啊？但要改到複雜啲，又俾唔啲不明嘅 chemical， 又俾閃電打中變成閃電俠啦。咁啊，而第一代嘅綠燈俠係魔法嚟噶嘛？係 啊， 佢係攞到阿拉丁神燈，所以嚇、 所以 變再 cut 咗一部分，做成一隻戒指，咁變成綠燈俠啦。因為 嗱，OK。 佢裏面唔係直接叫阿拉丁神燈，阿拉丁神燈其實係一個古代嘅燈啦。咁佢出現嘅時候， 但係嗰個燈個樣都係似緊油燈，即係嗰啲火車嗰啲燈喎。 啊，唔係，最初係阿拉丁神燈樣， 即係真係阿拉丁神燈樣。哦， 佢話佢會帶嚟三樣嘢，生命、財富同力量。咁最係喺好古代嘅時候，將生命帶俾阿拉丁，因為佢由一個寂寂無名嘅黑衣仔變成驸馬爺啦。咁財富就去到流傳阿拉神燈流傳到去中國嘅時候，一個造燈像咧，應該我諗清朝咁上下，因為將佢改造成依個樣啦，一個油燈咁嘅樣啦。咁樣就為佢帶嚟財富。咁當然。佢死咗之後咧，就帶緊油燈就留翻入美國喺個火車度。個火車因為要俾人破，俾恐怖分子破壞炒車咧 ，Ann Scott 就因為佢接近嗰眼燈咧，俾個燈嘅能量保護住啦。咁就照個燈嘅解釋咧，佢個燈話佢我要應驗佢最後一個預言帶嚟力量，叫佢將佢個燈其中一忽戒咗佢，做成一隻戒指，咁就係初代嘅綠燈俠啦。 哦，佢都要靠揾灯嚟补充能量嘅，即都有呢啲设定嘅。 有一样24个钟、 okay ， 其实所有嘢都一样要照佢。 即系争在个来源就唔呢、這个就唔系话系一个外星嘅 部队啊，啲咁嘅嘢啦，就冇完全冇嘅。 咁啊，咁飞咗。咁后屘夹硬将两段木盾侠加埋咧，就讲原来造成阿拉丁神灯系一样叫沙克嘅嘢，就系远古时代阶人将所有流浪嘅魔法咧封住喺一个陨石度， 哦， 同埋一个恶魔一齐封住喺个陨石度。咁嗰个陨石叫沙克，后屘跌落地球咧，咁有个人执咗，有个灯像执咗佢做咗阿拉丁神灯出嚟。 哦，咁样。 夹硬将两个故事拉埋就系咁啦。 即你可以话做咗绝世好剑或者呢、這个呢、這个咩嗰、那个咩鬼嘢话玄铁神剑都得嘅，系啦。即如果系变 得，你话做咩都得嘅。 系 啦，仲有又或者达德王陪葬嗰把刀都得嘅。 我点解咧？ 因为考据翻达德王嘅墓咧， 佢边位嚟嘅先？位乜水嚟先？你解释下先。 埃及嘅一个。 因为对香港人嚟讲，达德咧系一间好猛鬼嘅一间学校嚟嘅。解释翻先， 所谓埃及第四王朝， 埃及 一个 好伟 大 嘅一个法老嚟嘅，系嘛？ 法老王啊， 系。 咁其实蝙蝠侠都玩过佢啊。 有冇将佢做成呢、這个呢、這个咩咧？呢、這个 puzzle 咧，即系俾阿游戏咁执咗咧。 咁喺佢个墓度揾到一把 dagger 咧，一把短刀。 匕首系。 化驗之下，其實應該係一啲所通常揾石見到嘅一啲純鐵啦。 嗱，呢個係講緊現實喎、啊、 嚇，呢個現實嘅。 係啊， 所以啲人就搞笑咯。哦，原來黑名真係存在嘅。 咁樣 ，OK。 因為黑名係埃及嘅一個王子嘅轉生啊嘛，佢就係一個揾石嘅刀吉，叫 Line Metal 吉到佢，所以令到佢。加上佢自己嘅怨念，令佢不斷轉生、轉生、轉生到二代， 轉生就去咗達德小學啦，就有鬼啦，所以係。 係啊，咁可能係咁啦。咁啊，另外出個場類似正義聯盟嘅團體，當然仲有其他啦，例如 Smallville 嗰度出咗個場啦，佢哋 Cyborg 啊，佢冇閃電俠，有 Impulse 嘅閃電俠孫啊，咁啊，潛水俠啊 ，Batman Mary 咁都行埋一齊，都好正義聯盟。跟住仲喺後邊爆下，即係類似翻。正義聯盟， 你有啲 lost 咯？你而家講緊邊套啊？ Smallville 嗰度 ，Smallville 嗰邊 ，Smallville 入邊， 潛水俠啊 ，Cyborg 啊 ，Captain Mary 啊，同埋Clark Kent 啊，因為佢名 即係呢個即係電視版嗰個 Superman 啊， 係啊，佢就行出嚟，後邊爆，後邊係爆嚇，好型咁行緊出嚟，後邊爆炸緊嘅，就類似翻 Superman 嗰度 ，Superman。其实都某程度，佢哋成堆人最后嗰个 shot， 即系个开场曲嗰阵时个最后嗰个 shot 都其实是爆炸，只不过佢变成一粒星咁闪出嚟噶嘛。 哦，即系嗰下嘢原来唔系战队创出嚟嘅，首先都系佢哋先嘅，系咯。 系，咁系模仿翻嗰样嘢玩出嚟嘅。 哦，原来系咁。 啊，咁除。跟住嘅正義聯盟卡通啊，同埋 Teen Titans， 亦都令到啲人會認識一小小部分呢啲咁嘅人物啦。咁但係喺香港嚟講係 Smallville 冇播啦，咁所以都 係冇播咩？超人前傳喎、啊，冇播，好似有播啊！ 播咗頭嗰三季啫嘛。 哦，咁都有啊，都有播。哦，即係未做到呢班友，因為 OK。 啊，咁所以都冇咯，淨係得超人嘅，冇其他人出過嘅。 唔系啊，嗰时做都好多人睇啊，《超人前传》，不过即系唔知啦，可能做得真系拖咗落去，就啲人开始冇咗兴趣啦，可能后尾系咯。 系啊，因为好少可以播到完嘅，老实讲喺。 哦，咁又系，都系嘅，都系香港系啊，系咯，系咯，即系你话系啲美剧可以播咁多季嘅咧，系。X-File 就有啦，因為 X-File 非常之受歡迎啦。咁你其實連 Star Trek 連嗰啲都好多冇做啊，係咪？即係其實 Star Trek 以前麗的嗰套就有播曬，一日得三季。咁、啊、但係 咁你一般會播得多嘅，多數都係啲警匪查案嗰啲就會多啲咯，都係係。 啊，你係咯 ，Castle 佢都播， 係啦，咁啦，嗰啲都同一樣啦。其實美國都係嘅，即係都係話呢種咁嘅查案劇咧，就都幾全世界啲人都幾都有興趣啲嘅，係啦係啦，科幻嘅就一套啦，係咯係咯係咯。 咁嗱，2001年咧，其實都嘗試過想拍一套 live action 嘅，即系真人版嘅。 哦，系咩？哦， 啊， 哦， 啊，就系我啲 post 嘅条件啦，其中一段啲衫系骑呢到震嘅。 系啊，即系冇拍到嘅，啊，最后 全部都系阿伯肥佬嚟嘅。 唔系啩？咁点啫嘛？金金金嗰度叫做 唔系，佢哋系诶冇超人嘅嗰套吓，有闪电侠啦 ，Man Hunter 啦。啊，火同冰啦，啊，咁仲有 Green Lantern 啦，同埋 Atom 啦， 就全部阿伯嚟啊！ 吓，但系全部嘅演员都系好阿伯嘅， 点解咧？即系讲紧老人院佢哋撞翻嘅古仔。 咁唔系，未知阿伯到嗰个接近四十岁嗰只啦。咁，啊，但系全部都肥佬样嘅，包括 Man Hunter 就应该系更老嘅添。 点解咧？咁佢唔系好，佢本身系。好长命咁啊？点会变咗老？佢同埋个人样幻变出嚟嘅，即系七七入咁，我会变乜都得噶，系嘛？ 咁佢都系用绿色个样，咁但系个演员真系啲皱纹。 即系佢个演员系好老，冇办法吓，咁，啊，奇怪嘅，系，啊，咯。 一个老嘅肥佬啦，即系你查到绿晒，有乜 嘢 都睇。 最大问题就系冇咩冇超人啊，冇蝙蝠侠，冇神女侠噶，咁用咩人睇啊？ 咁个故事好骑呢，讲 Weather Wizard， 但呢度唔系呢度冇超人嚟嘅，呢度嘅 Weather Wizard 边个嚟噶？ 唔系闪电侠个敌人。Weather Wizard 咧系闪电其中一个敌人啦，佢可以控制天气噶啦， 系天气无私咁咧，要呢直翼系嘛？ 啊，咁啊，啊，咁个故事讲到个咩？ 敌人嚟嘅呢个敌人嚟嘅， 啊，讲到。但系佢变成系用个人造卫星控制啊，唔系 哦，就变咗科技又哦哦，即 系 D O 就 变咗系人造天劫吓嘅 吓，咁好无无聊聊咁，成班人嘻嘻哈哈咁玩足两个钟啦，咁当然呢套过唔到啦。 咁呢套香港冇做啊，直情冇拍啊，连美国都 有拍咗啊，你见我 post 咗啲， 我有拍咗，但系点样即系冇播啊？直情拍咗都。 冇播大粒 咁大镬，当笑得唔得？当搞笑得唔得？ 都唔得啊！真系笑唔出，好恶顶啊！ 佢又唔系搞笑嘅，佢又好正经嘅。 但你睇到班人系好想笑，同埋睇到佢班人啲衫嘅造型咧，系直头哇打我突嘅，点解选到咁嘅咧？我条肥佬着件扯布紧身衫。你可知有几核突啊？ 喂，但系你讲呢啲年头咩？唔系应该战晒嘢嘅咩？应该蝙蝠侠嗰啲甲咁嘅咯，应 该。Atom 系战晒嘢嘅， 哦， 系变成半盔甲嘅。唔系，佢呢啲好骑呢，件衫就扯布，个头盔就蝙蝠侠咁咯，战到战晒嘅。 唔系啊。 啊，所以骑呢都好紧要嗰啲做。 你讲呢啲系 cosplay 嚟嘅啫，如果你咁样讲系。 系cosplay 啲靓啲。 死即系出去 cosplay 啲人，佢仲着得好啲， 绝对靓啲。除咗 Marvel Hunter 叫做 火星猎人啊，你讲嗰叫做 系啊，除咗火星猎人， 即系严格嚟讲，佢应该系阿南美星人嗰啲祖先啊，应该 啊，唔系另外一个叫 Dubuque 先系 吓， 嗰个就系南美星人一模一样样嘅， 咁样。 除咗唔系绿色之外，力量又系可以伸长手脚，可以变开两个，可以变到其他样嘅。后尾咧，反而系 DC 为咗避掉费事同魔同撞， 唔系啩？系 DC 要避开龙珠咁离谱， 唔系费事撞样啊？咁结果伤佢哋嘅软，话呢个只系变身后人形呢个样嘅。原本个样系披住件袍，有一啲树枝咁嘅嘢伸出嚟嘅。 咁样，即系就改咗个造型。 嗱，喺 Super Girl 里边 ，Linda Carter 做个美国总统地呢个族嘅族人啦。 唔系啩？ 系。 即系佢唔系人嚟噶，原来。 啊，唔系人嚟嘅。 即系而家 Super Girl 嗰个里边嗰个美国总统。 啊，够神奇啦！啊。 唔係啊，即係個劇啊，你講個劇入面啊，個劇係 Super Girl 啊嘛，而家個 Super Girl 啊嘛， 個演員就係舊神奇女俠 啦，係啊，個演員啫，係咯，咁佢哋個劇就係 Super Girl 啦，而家嗰度就係呢個族人啊，即係佢有個真身㗎， 我冇識過佢真身， 唔好嚇我啫，大佬， 佢改到就冇咁怪啊，佢 佢嘅真身变咗都系 Linda Carter 样，不过整咗啲岳骨咁嘅嘢，同埋油咗红色啫。 佢有红色嘅，又唔系绿嘅。 啊，原本佢哋其实系近粉红色嘅。 哦。系啊 ，anyway 啦，我唔介意。 但系个样咧， 成魔童咁嘅样嘅，有咩问题啊？ 完全系百分之百魔童个样啊！ 我亦都唔介意啊！超人翻到佢家乡，其实系即系萨亚星嚟嘅吓，其实 OK 嘅。 即系所以，其实 Superman 实质系超级萨亚人，我都接受到嘅。OK。 所以廖山明其实抄好多。 系，佢本身超中意呢啲嘢嘅，因为 系啊，你谂啊，即系佢个男女星人又系， 其实龙珠系将成个呢啲 superhero 啲嘢搬落嚟玩噶嘛，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 系， 好明显啦，悟空好明显系 superman 啦，呢个明显啲系嘛？ 啊，绝对系啦，将孙悟空沟埋， 唔系噶，一人佢哋分析唔到出嚟噶，大佬系啊，画公仔画埋出场，上次套。BVS 讲埋出口，佢系神，啲人都话睇唔到嘅。 咁啊，跟住啦，就其他嘅电视作品，仲有都系01年嘅《正义联盟》卡通啦，同埋04年嘅《正义联盟》呢 啲 卡通啦。跟住11年嘅《Young Justice》啦，同埋而家嘅低年龄化16年开始嘅《Justice》。action 啦，但系佢系啲公仔低年龄化，但系啲故事就其实都系正经嘅，只不过就笑位好多，但系笑位好多嘅，即系又系有 Orwell 嗰透过啲对白嚟做笑位，你明唔明 咧？边个咧？你解释下先，边位嚟嘅？ 唔系，好似嗰套翻大版 Star Trek Orwell 咁。系用讲啲嘢嚟做笑位嘅，佢做啲嘢就唔傻嘅。 即系佢嗰事件就唔系傻，佢系讲嘢吓。咁即系又系少少 Marvel 路线嗰啲啦，系咯。 系啦。嗱咁啊， 听讲今集嗰个戏，即系下落嗰个戏都系有少少，其实都系咁嘅。即系其实佢 系啦， 佢唔系傻，但系佢哋讲嘢会变翻有翻啲幽默感，即系咁。 系啦，咁啊，或者讲啲影评啦，因为美国同中。美国人就部分受招待嘅已经睇晒全套啦，咁 我唔系睇咗头嗰半个钟啊，睇咗成套。 中国咧就上个月，今个月头咧就已经睇咗头嗰半个钟啦。 哦， 咁喺中国方面一致好评啦， 系大赞， 咁就觉得好刺激，同埋有啲未经证实嘅中国博客话咧，其实你会睇到绿灯侠嘅。 哦，咁样 唔系绿灯侠，系有绿灯侠嘅嗰啲人出场。 喺开头打嗰场，其实你会见到啊，呢个未经证实，只不过喺佢哋啲 board 度讲翻。 系，即系唔系绿灯侠本身，系嗰啲部队系嘛？你讲 啊，佢个部队啦，即系远古时代阿兰迪斯人类同亚马逊人组成嘅部队啊。由宙斯带头，宙斯同 Steppen Wolf 打成平手之后，原来绿灯侠有喺后面嘅。 唔系绿灯侠啊，系嗰啲绿灯部队啊，好嘅。 绿灯侠部队嘅其中一个人有喺后面嘅。即系当然唔会系而家绿灯侠啦，因为讲紧系。 系你讲绿灯侠，以为而家个嘅 ，OK？ 你讲翻先，绿灯侠其实有好多嘅，即系含胆超人咁样好多嘅 ，OK？ 因为讲紧系数千年前嘅一段往事，咁一定唔系而家呢个啦。咁、而美国方面呢影评大致上都系一致赞好嘅，就已经第一时间有人孖叉烂番茄啦，即系烂番茄话 我话好衰啊嘛， 超过30， 唔系佢未睇过套戏之前咁样讲啊，咁你凭乜嘢呢？ 佢话根据片长差唔多两个钟头。但已經短過復仇者嘅喎，同埋 哦，即係佢話佢三個鐘 頭咁啊，廣告嘅格局好啲， 多有最多餘啊，多餘佢咩嘢本身都好，佢係估就係 bullshit， 你估啊 嘛。彈得最勁嘅就話張 poster 好戇居， 唔係你啲係估啊，估係廢話嚟 嘅。但係首先我講翻張 poster 有幾戇居，幾條友仲喺度。喂， 冇 戇 居，我又 覺 得 冇戇 居。 有咩戇居？炸人棟喺度後邊爆炸緊。根本設計都類似， 咁點樣戇居咧？依個我都 唔係你多餘啦， 交曬頭。 唔係，你如果你講爛番茄，佢哋不嬲都係撐 Marvel 就踩 DC， 不嬲都係咁嘅。即就算第時有一套唔好睇嘅 Marvel 電影，佢一樣會俾好高分。你第時就算有一套成功嘅，唔係唔好講第時神奇女俠算係成功啊，佢都可以俾好低分嘅。佢係咁。 神奇女俠 係啊， 最後攞到96嘅係啲 fans 投票之下。 你唔好理爛番茄啦。 佢最初出咧，佢哋俾係好似29定。 你唔好理佢，佢喺未睇個套戲之前已經俾咗分啦。即等於咧，你去外國讀書咧。有啲有某啲啊，即係嗰啲教英文嘅咧，佢一見到你係 Chinese 啊，佢就俾個好低嘅分嚟，佢唔使睇你篇文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啲人啫嘛。 嗱，咁啊，或者再講翻睇過啲人嘅評價啦，就一致好評嘅，但係有兩點咧，就唔少人都認為有少少問題嘅。第一，太多 CG。 哦，咁呢個一定㗎，呢個必定㗎啦。 因為佢造型實在太騎呢，冇 CG 係做唔到嘅咁、啊、第二就係、是、反而冇乜人彈佢啲造型騎呢喎。第二就係個間隔弱咗啲。 個間隔咩 弱咗啲，弱細咗啲。 咁呢個都必定㗎喎。呢兩樣嘢其實從來其實都係咁喎。你講呢兩樣嘢 係 慣性 嘅。其實都好弱㗎，好弱細。 係慣性。 係 慣性。已經係慣性。 第二套歐財嗰套幾勁大超蠢嘅，自己做嚿石頭搬自己。咁但係呢度咧個間隔就唔係蠢，而係同套戲即係除咗初一場成套好正佢引起咁，但跟住佢都好似係唔喺度嘅，都係出場中間到尾打。 OK。 咁啊，但係其實都係咁啦。咁 嗱， 你講到今次 間隔弱呢樣嘢咧？唔係淨係超級英雄嘅，其實你睇而家咧好多戲都有呢個問題，即係其他嘅戲，就算唔係科幻片都有呢個問題嘅，即係佢哋唔係好識咧去營造一個強勢間隔嘅嘢嘅，佢哋唔係好識嘅，係啊，或者一般人可能唔係太 有 呢樣嘢，我明白嘅，係啊，即係佢哋唔係太過， 可能係啦， 係著墨喺呢啲地方，但係其實唔難做嘅，亦都唔係代表個間隔要贏先至叫做係贏嘅，因為間隔通常最尾係輸嘅，但係輸都有輸得有贏同輸得樣衰嘅分別嘅。咁其實佢哋好多時都冇去即係去即係去小心去處理咯。其實就係呢個問題啫，係啦。 或者咁講啊，可能啲人期望佢好似打曬咁樣出場，打遍全城啊，冇人冇敵手，或者對件事好有關咁，但係 咩都唔關事，唔關呢啲嘅事，係啊，即係總之啲間隔要有型咧，又唔係代表佢一定要好打嘅，冇關係嘅，即係你可以係好有腦啊，可以好多原因咧，而 build up 到個間隔係成功同埋你會中意，咁呢啲其實因為一般人冇研究嘅，一般人唔會去研究間隔嘅，我同你講。咁、所以史上咧真正寫得成功嘅間隔嘅電影，咁其實亦都唔多嘅。咁所以你只要攞翻一啲嗰啲經典例子成功間隔咧，你去做一個對比，你就知道佢哋有啲咩特質，而其他係冇嘅。係、這個另題再講啦，因為我本身係一個惡逆迷嚟嘅，我係有研究呢樣嘢嘅。 O K， 咁啊， 再講呢、這個 O K、啊。 之前咧，其實呢套之前2007年都想過做一套嘅叫。即係啲魔圖啊，道德啊， 即 係 動畫。 咁但係咧，唔係真人版， 哦、又 係 真人版，仲幾時拍過？ 2007年曾經想做嘅， 我即係又 拍過，因為 想做， 因為 Christian Bale 個蝙蝠太成功啦，華納前年投放資源嗰套度。 邊套啊？ 基斯道化里夫嗰套啊？ 魔圖。 唔係你話邊套太成功啊？ Batman 三部 Batman Begins 太成功了。咁華納就計過條數，前啲投放資源，因為正義聯盟需要太大資源，同時當時諗個劇情係當時嘅特技未必做到，誇張得滯，因為佢成個故事大約係講魔圖，即正義聯盟凡人咁，大約就係講佢哋雖然係神一樣，但係佢哋都有啲嘢做唔到嘅。所以叫正義聯盟凡人， 係 咁、而佢哋個故事大約係講外星或者恐怖分子炸聯合國而造成好大嘅災禍，但係 Doctor Fate 就喺未来翻嚟騰佢哋，而 Doctor Fate 最尾亦用尽佢嘅法力，将成个核爆 contain 咗。当时未必做到一啲咁夸张嘅特技，或者做得好睇啦。 你讲紧已经讲紧嗰阵嘅蝙蝠侠咯，做唔到，应该都得啊。 做到，但唔系纯丝先啊，需要真系好似初代嘅嗰套。 咁 anyway 啦，咁样 人 顶点样？人顶点样？ 咁样所以唔系 cancel 咯。 吓、啊，我呢个好荒谬啊！呢、這个 吓，唔系咁呢个系正式嘅，正式有晒剧本，有晒所有嘢流出嘅，啲系系当时成年。咁结果就 系、 是、 系啊，即系话有个咁有个咁嘅原因而 cut 系好荒谬啊！我讲紧做咩咁样 cut 啫、 啊？太贵咯，你就算做到，可能太贵。 O、okay. K， 诶，关咩事啊？咁都系惊唔到得啫。其实最紧要就 系 佢有啲乜嘢超人出场，同埋佢搵啲咩人演。佢打算有冇 啊？ 有冇搵过嘅？ 咁啊，净系做咗多一个啫。蝙蝠侠会喺度啦。 边个做？ Batman Begins 边啦？咁会喺度啊？但系 哦，即系你意思直情谂住搵翻啊 Christian Bale 嘅。 系，净系揾，净系 Christian Bale 会喺度，但 其 他人 啲咩人演啦，直情。 啊咁啊。 咁样。 咁同埋另外一个原因就 Superman Return 唔系好得啦。 哦。 但 Superman Return 又好好多噶喎，你讲。 因为 Superman Return 都唔得，你点会揾个超人啊 ？OK。 咁你所以。 系啊，有啊。佢嗰时咪谂过咪揾啊，边个都揾啊，阿蛋子啊嘛。 唔系胆子系之前嘅， 吓系一个做超人之死啊嘛，都有谂过啦。 之前嘅 系咯， 之前嘅吓 ，Tim Burton 嘅吓， 系啊，有咩问题咧？ 所以就 cut 咗啦，无限期压止啦，宁愿将资源摆喺咩度啦。 嗯， 嗱而家呢个Man of Steel 啊嗰啲同埋 Dark Knight 嘅三部曲嗰度啦。 嗯， 因为当时已经构思再 reboot 超人啊嘛。咁所以佢哋寧願將資源擺喺度，咁其實都啱嘅。你 build up 翻一啲基本人物，嗰個突然間出場話呢個係超人，你話俾佢聽， 係都唔拜啦，係咯， 好似好唔得喎。你呢度起碼有神奇女俠有自己嘅電影，又喺 BBS 都出過場，咁你都知， 咪即 係做呢個咩？ 要用翻一個鐵索連舟嘅formula 去即係做翻啦，總之嚇，即係都係 Marvel 呢個 marketing 模式係會 work 啲嚇，即係如果你一我就彈一套正義聯盟， 你突然間整套戲 嘅，咁你就可能真係唔夠嘅。 你淨係認得 Christian Bale 個蝙蝠俠咁做咩咧？ 其實都唔會認得啦，你根本你蝙蝠俠係最睇唔到樣嘅，其實唔係蝙蝠俠先係人做都得嗰個啊，調翻轉超人就唔係啊，瞓佢粒就係唔係啊。即係你一定係見到樣㗎嘛，佢哋成個樣見到出嚟㗎嘛。咁你嗰兩個如果你唔 buy 就好大鑊啊！你都係邊個我邊個做呢，其實都唔緊要嘅，即係怪金剛㗎嘛。你一見係咪求有個人嘴咁，邊個嚟嘅咧？咁唔重要㗎，邊個嚟都即係只要佢除頭盔 啊， 唔除面罩，你冇所謂㗎。係咯， 或者講講今次嘅奸角啊 ，Stephen Wolf 係邊位啦？嗱 ，Stephen Wolf 即係今次嚟緊呢套戲嗰個大敵人係邊個？係。 啊 ，Stephen Wolf 德文啦、啊，其实只不过英文化写出嚟啊。 系叫咩啊？其实 意思系 Coyote 咯，即系豺狼咯。 即系豺狼咁解 ？OK。 啊，咁嗱， 乜水 ？Stephen Wolf 呢个人物咧就系 Jack Kirby 漫画之王创造噶啦，喺1969年嘅 New Gods 度出场嘅头一次。 哦。 嗱、啊。啊，咁佢就係 Dark Side 嘅舅父嚟嘅。 吓、啊？ 咁样最多吓、啊，最多 佢头马嚟嘅咩？ 系头马，定系佢舅父？最初出场嘅故事咧，就当时嘅 Dark Side 嘅星球 Apocalypse 咧，就系即系佢哋新神族分开 Apocalypse 同 New Genesis 两个唔同嘅星球居住啦，咁 Dark Side 嘅就当时就系 Dark Side 嘅阿妈统治嘅，因为佢嘅老豆 Ugacon 咧就俾佢哋两个推翻， 就 我想問下佢哋個樣係點樣嘅咧？其實佢哋係人樣嘅，定係怪樣嘅咧？ 阿曬就怪樣，係 咯， 即石頭人咯嚇。 咁佢哋係咩樣噶？ Dustin Wolf 就人樣嘅， 點解 會咁嘅？不過，哦 ，Dark Side 都係後尾變成咁嘅樣。 哦，即係佢哋原本都係人樣嘅。 係係， 我嘅 力量先變成。 哦，明白。我以為佢哋生出嚟就咁怪嘅啫，係咯。好嘅，唔緊要，即係佢哋原本係人樣啦。好嘅，好嘅，明明啲咁樣啊。 佢哋由啲高等嘅星球人進化成一份啦。 得啦得，咁點講翻頭先？好，佢阿媽 點？咁佢哋就。就獻計要佢阿媽侵略咩啦？侵略 New Genesis 啦，咁啊，佢哋就揮軍進攻 New Genesis 啦，咁啊，第一役就殺死咗當時統治 New Genesis High Father 嘅太太啦，咁 High Father 就好憤怒咯，即刻將殺死佢太太嘅 Seven Wolf 殺死啊 ！High Father 叫做 OK， 咁有冇 High Auntie 噶？ High Father 只要統稱嘅，即係最高神嘅統稱，咁奧丁都係叫 High Father。 哦，咁樣 ，OK， 好，香港就 High Auntie， 係好。 啊，佢正式嘅名叫 Owen 啦。 嗯。 啊，咁Dark Side 原來嗱呢場戰爭咧，就係為咗削弱佢阿媽嘅近衛部隊嘅力量。咁結果佢就殺死阿媽，因為原來係佢阿媽之前殺死咗佢老婆。是不是很中國呢？ 恩怨情仇 好中國啊！現在新那些咩新嗰啲咁嘅所謂大陸嘅虛擬歷史劇，套套都咁上下噶 啦。唔緊要啦，係啦，係啦，即係你老土嘢就係咁噶啦，係冇乜分中國定唔中國嘅，係咯。 咁 但 係 你 啲 老嘢咪又係套套係血癌啊、咩癌啊、乳癌啊咁嗰啲，咁就死啦咁嗰啲啊嘛，你講係咯？你韓國拍嘢咁，日本拍係咁，邊個拍都係咁噶啦，係咯？ 啊嗱，咁樣結果咧就阿曬成為統治者，就將 Stephen Wolf 復活翻，就叫佢統領佢個軍隊啦。 哦，咦？咁點解佢唔復活翻自己老母？ 嚇、啊？嚟爭皇位啊？ 啊？ 啊！佢老豆就仲恐怖，人唔可以殺得死嘅，只可以將佢鎖喺一個叫梭梭嘅嗰度。 咁佢又唔可以殺得死咧？佢都係人嚟嘅，你話佢哋，我即係人樣啫，但係唔係人嚟嘅。 係咪由人進化成嘅神咧？佢老豆係真真正正嘅魔同係永遠不死身嘅。 哦，咁樣，即係諗佢都會復翻生嘅， 係。係。咁所以將佢鎖住喺梭梭一個叫梭梭嘅地方。 嗯 ，OK。 即是宇宙盡頭所有神同超級英雄的力量的全員。 嗯。咁但今次這個戲就未必會講到啲咁厚嘅嘢啦，就總之就會出現呢個舅父嘅角色啦。 係啦，咁今次呢套戲就咁似乎而家流出嘅所有啲片段加加埋埋，應該古代佢帶領 Apocalypse 嘅大軍啫，同埋即係啲 Parademon 入侵過地球，咁就俾宙斯率領的人族阿蘭迪斯族和亞馬遜族趕走啊，啊留下了三個 Mother Box 啦、啊，這個就在 Man of Steel、BVS 那裡都看過、啊、就是在 Superman 的船有一個啊，啊那 Dr. Stone 即是 Cyborg 的老豆有一個啊，亞馬遜人有一個咁、啊、 OK， 唔係你剛才講的咩阿蘭迪斯即係阿特蘭提斯啊？咁其實 阿迪蘭提斯即係潛水俠嘅故鄉 啊！潛水俠冇錯啦，佢哋嗰個海底。 佢依度潛水俠應該未做王嘅，可能會 嗱 啲人 咁覺佢哋係唔知道邊個係潛水俠嘅，咁即係而家佢哋叫做水行俠多啦。唉，講翻先， 依度應該未啊，唔係啊，大陸叫海王添。 唔係，我真係我接受到海王多啲。 係咯。 我接受，我真係接受唔到水行俠呢個名嘅，唔好意思。 依度仲係海王子啫，咁啊。 即係海王我最多諗起雞飯啦、啊、即係但係你話佢係海王都我都覺得都啱啦咁佢係海王都 make sense 嘅。 呢度見到佢個鏡頭 我請問啊咩叫水行俠你請解釋呢個字幫我聽點嚟嘅咁樣。 你都唔可以行啦、啊、第一樣嘢。 唔係因為佢係即係你由個名由咩都冇呢個嘢可以譯到出嚟嘅點樣嚟嘅 ,ok? 但雖然潛水俠咁都無厘頭咁純粹就因為佢潛水啫 ,ok? 係啦。 咁同埋好奇怪地呢，潛水呢個名呢其實十年前都仲有人叫緊，咁但係呢無端白事呢十年就突然間走咗個斷層出嚟，即係佢哋已經唔識得咩係潛水俠，咩係神鵰俠，即係我都聽過啲香港人直接叫神鵰俠做神力女超人㗎。係 啊，因為而家網上世界 因為佢哋只係睇緊國語，我唔理佢係台灣定定大陸啊嘅嗰啲翻譯啊嘛，咁所以佢哋變咗就完全 adapt 曬呢一堆咁樣嘅譯名。咁但係呢個問題咧，之前都仲有好多香港人，即包括我哋啦，去捍衞翻一啲香港嘅譯名。咁但係好可惜咧，到今年啊，就出現連戲院咧呢啲咁嘅譯名都守唔住啦。咁我哋都仲見到之前都仲係神鵰俠在呢啲，但係今年呢一套正義聯盟咧就冇啦。咁就當然神鵰俠佢叫開神鵰俠就叫翻啦嚇，正義聯盟佢都仲叫翻嘅，咁但係潛水俠就守唔住。 台灣大陸都仲係叫正義聯盟啊， 就 其實你睇翻 水人俠啦，所以而家就變咗係啦。咁同埋另外阿呆博咧，亦都慘變成鋼骨嘅，我都唔知點樣即係嚇呢啲名。 亦都唔知點樣譯到乜，但係 唔係譯㗎啦，亂改啊。 咁 即係呢個級數嘅叫法咧，係等同於嗰啲即係咩？變形金剛呢大陸啲名好奇怪㗎嘛，叫做咩柯柏文叫咩話，柯柏文同麥加登個名好猛㗎喎， 停邊柱啊， 係啦，同埋呢 麥加登就唔記得咗， 咩威霸天，威霸天， 威咩虎嘅， 唔係威霸天咩， 唔知咩虎嘅， 即係總之呢嘩無厘頭嘅亂改嘅，係啦，系啦， 咁你冇辦法嘅，因為一定係接受啲啊，無線啲嚟做嗰個。 你嗰架貨櫃車機械人點解你會叫佢做擎天柱咧？佢唔係一碌嚇振盪器變成嘅喎、 啊。可能遲啲會出一張我大陸版嘅，會變成 振盪器啊嘛嚇。 啊， 我唔知佢咩事啦，即係總之呢啲一切嘅名咧係完全不符到即係佢原本嘅任何嘅嘢，即係純粹佢哋自己想像出嚟嘅嗰種咁嘅叫法嚟嘅，屬於咁呢啲亦都唔係話我哋以前講嘅漢化，咁你成講漢化，你都有啲即係譯嘅方法，佢呢啲成日完全亂咁作，咁仲有個問題就係、是、我哋香港其實叫即係潛水俠啊呢啲名叫咗好多年㗎啦。咁點解去到佢哋有真人版之前先失手呢？咁呢個斷層其實係咪咁難可以跨越？其實根本而家 或者咁 係懶到都唔想去 find out 個程度啊！ 明白？或者咁講啦，之前無線做個訪問，啲人竟然唔識乜嘢叫衰咗啊！佢會講出咗叉子啊，唔知道 我覺得係同乜嘢普教宗可能有啲關係㗎。 唔知咩叫孭咗鑊啊，會話咩草泥馬咗啊咁之類咁嘅嘢。 咩呢啲啫，土豆啊。即係用 所以 呢啲 terms 啊，即係真係叫啲即係國語嘅叫法啊。咁佢哋就話呢個其實因為、 就是。你話。 唔係呀，呢個就係普教宗啊。即係用普通話嚟教中文嘅即係一個結果啊，就係佢哋學都係咁學㗎嘛，番茄叫做咩話？ 番茄 唔係即係總之佢哋所有嗰啲叫法直情係總之係國內嘅叫法，好奇怪嘅。咁你話你翻學嗰陣你學國語要咁叫，咁唔奇啊，俾你當外語啫係嘛？亦冇理由佢哋喺日常生活佢哋都唔知道乜香港原來唔係咁叫嘅咩？咁呢個好奇怪嘅，因為你就算你開電視機睇啊， 你要記住而家咧，你通街撞到啲學生都係講緊普通話，反而講廣東話嘅， 唔係意思。你如果你講嗰啲佢本身係內地生或者佢本身係講國語嘅，我唔理嘅，唔係啊。而家我哋講嗰啲 係講英文，一係就講廣東話。 佢而家講嗰啲係香港土生土長嘅 ，OK， 就是、因為嗰個教育本身係佢哋係喺學校係咁樣學啊，即係佢係學土豆啊，你明唔明啊？佢唔係學薯仔啊、番薯即係呢啲咁嘅名啊，咁你咪造成咗啲咁嘅問題咯、 啊？即係。哎呀，我孭咗我衰咗，可能过多三几年系冇人识听乜嘢噶啦，咩意思啊？ 唔系，但系你其实你啲系坊间啊，都系咁讲紧噶喎。你电视当然佢哋话唔睇啊 ，OK。咁但系其实你呢啲咁嘅香港嘅 叫做香港话啦，你叫做系嘛，即系香港嘅俗语。其实你日日都听有人讲紧，因为你话你唔识，其实好奇怪嘅，因为你日日都听紧。 咁就系读紧书嗰班就唔识啦。 唔系冇可能，因为其实佢哋都系好粗口，或者佢哋都会好口语嘅。点会点？我真系唔能够明白就系、是、你上网，反而佢哋系会中意用口语嚟去写文或者写古仔噶嘛。咁你点会呢啲系冇啫？ 哦，明唔明点解我唔知啦。咁啊，的确系做过咁嘅。 唔系咁，佢哋咪就系话，因为个教育嘅问题咯。 系咯。 咁而佢哋可以接受到用一啲國語嘅詞匯咯，係啊，咁就明明比卡超就嘈到拆天啦嚇，唔可以叫皮卡丘啦，咁點解潛水俠可以叫水俠啊？點解嚟緊到星戰，你可以叫佢做絕地武士？最後絕地武士，絕地武士呢個係台灣嘅叫法，即係其實一個國語嘅叫法，即係遮大啊 ，OK。咁其实呢个你广东话系完全冇办法去叫读得翻出嚟， 冇办法啲理解啊嘛。 先前嘅银翼杀手亦都系国语，系台湾嘅叫法。咁如果呢套嘢要叫做银翼杀手，咁第时请你将呢个未来战士就要改翻做呢个魔鬼终结者啦。我亦都恐防真系会，所以好大镬。你就而家嗰啲警做戏嗰啲改名嗰啲都开始懒，今年开始甩啦。开始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啦，系啊，佢直接用啊，即系以前就话查考不足啫，即系可能你话怪形，咁佢搞唔清楚到底怪形定异形定乜形吓，咁、啊、但系佢都想用翻一个香港嘅叫法，佢搞错咗啫，咁但系而家呢个咧，佢直情不如唔用啊，系啊，咁即系话你迟啲就会见到哥吉拉啊呢啲咁之类嘅名字，即系哥斯拉， 系啊， 咁因为哥斯拉咧，佢哋有人同我讲咧，或者戏院入边个实质嘅字幕啊。佢直情系写哥吉拉噶，咁你只不过系戏院香港都 poster 叫哥斯拉噶咋，咁你咁即系话而家迟下迟下，连咗香港都 poster 都唔使改啦，用翻台湾嗰张系咪？咁不如下边咧，佢有咩戏院上映都用埋台湾嗰啲戏院咯，好嘛？你唔可以咁懒噶嘛，啱唔啱啊？咪呢啲直情系懒啊！我同你讲啊，系懒啊， 系。 咁你就因为你懒而令到我哋成个文化传承唔到。喂，大佬，咁你如果你呢套戏，你都叫做 official 称呼佢做水行侠咯，咁你仲话水行系错？咁我同你讲啊，我话咧，永远我都话系错，因为呢个唔系香港嘅叫法嚟嘅。系 有啲就如果一样叫法嘅就保留到咯，例如将会上嘅 Death Wish 啦，啊，都系叫翻猛龙怪客。 唔系，但系你呢啲反而唔系咁 major 嘅嘢咧，最弊你一喺一啲好 major 嘅嘢度已经失手啊！ 亦都系觉得反而猛龙怪其实真系唔好 make sense， 只系以前系佢太似布朗臣做嘅所有嘢都叫猛龙乜乜啫嘛。 唔系你 keep 到一啲唔系 major 嘅嘢有咩用啊？ 系。 你 keep 唔到哥斯拉，你 keep 唔到潜水侠，你 keep 唔到十字死光，你明白 嗎？因为香港，我谂有时香港太懒啦，连翻译个钱都悭埋咁。 你当然啦，你哆啦 A 梦系第一个开始失手嘅， 系 啊，我唔理你话咩 official 唔 official， 咁你其实你皮卡丘嘢都 official 噶，你又同佢撑？咁点解嗰时唔同佢撑咧？唔我哋坚持要叫佢叮当，点解你唔出声咧？即系其实咧，你输咗一仗就输落去噶啦。我好简单嘅啫，即系总之，其实你香港嘅价值咧，就系一日一日就衰亡噶。OK， 而大家根本香港人自己完全系冇意识，觉得有咩嘢，点解我要保留？系啊，冇啊，吓嗱，我就好想睇下啦。迟啲呢个铁甲万能侠就电影嚟嘅，讲明系，咁即系话有机会咧，可能啊，会唔会有机会有人买翻戏院播？我真好想知道到时佢里边所有嘅人名或者甚至佢嗰啲出嗰啲招嗰啲武器所有嘢，佢有几多可以跟得翻当年嘅即系呢个丽的嘅嗰啲嘅叫法啲名？ 嗯哼， 觉得 當然我認識咗有一班滾蛋嘅人咧，會話點解要叫啲咁騎呢嘅名字？我唔該你去死。OK， 呢個係我哋香港叫足咁多年嘅嘢，你問點解？嚇， 睇怕都兜夾耳噶啦。 唔係喎，我可以接受到你全部唔用香港 ，OK， 你可以全部用翻日本名或者譯音。咁我唔該你套嘢唔好叫鐵甲麻能俠 ,ok? 你叫返啲咩馬鎮金二色啊，唔係唔係馬鎮金二色 ,ok? 魔神二色都得 ,ok? 唔好個戲名叫做鐵甲麻能俠，但裏面全部用返係日文原裝名，又或者唔知啦，或者改其他名，即係或者甚至你鍾意啦，不如用台灣嗰啲嗰啲漢化名啦，都幾正㗎，好唔好啊？你咁鍾意用人哋嗰啲 即屙乜嘢 咯？佢哋好憎，系啊，唔知屙乜嘢嘅，屙不甩定唔知屙乜嘢嘅，咁佢哋就 屙国龙啊， 屙国龙系嘛，系咯，屙过龙啊，系咪？屙到肠都变埋出嚟，咪屙过龙咯，系咪？系咯，屙埋不甩仲唔系屙国龙？系啦，咁你刀剑龙咧，佢哋就觉得好哽耳，系啊。咁其實修羅男爵，我哋其實真係少人男女都少足咗好多年修羅男爵㗎啦，係咪？跟住嘩嘩啲女嘩喺胸前偉大嗰啲就愛美神飛彈，啱唔啱啊？咁其實都好經典嘅鐵甲麻入面嗰啲嘅稱謂啊，即係喺日常生活都滲透住㗎，係咪？喂，你啲咩鐵甲飛拳高熱火焰，喂，真係連周星馳嘅戲都有攞出嚟玩嘅。即係如果你咁都保唔住，我都好想睇下啦。係啦，咁你香港仲有乜嘢價值去保留呢？或者大家仲覺得香港仲有咩價值值得大家去保留？係冇囉。係。如果連呢個咁簡單一啲以往嘅譯名嘅都保唔住。系啊，好多人觉得好小题大做，唔系小题大做，系啊。你由呢度失手，你就一路失手落去嘅。我话俾你听，系、啊。即系其实呢个等于你开一道关门嘅啫，系啊，系啊。你吴三桂啫嘛，吴三桂冇做啲乜嘢，吴三桂咪开咗道门咯。佢冇做到啲乜嘢，佢好小事啫嘛，开一道门啫。喂，或者佢唔系开啊，佢冇锁噶。 系。 佢只不过冇锁门咋嘛，好咩 ？What a big deal！ 咁佢咪引清兵入关咯，咪就系咁咯，冇嘢噶。咁你香港你而家你咪做咯 ，OK？ 你唔守，你其实你咪就系冇锁门，你咪唔三跪咯，咁简单啫嘛。冇乜 big deal 啊，冇乜 big deal 吓，亡咗个国啫嘛，有咩 big deal？So what？ 系嘛？ 我冇 big deal 啊，佢都有做咗幾個月皇帝人喎，大周皇帝。 唔係啊，你仲要有人出嚟鬧，點解要叫啲名字你先黑人憎？係啊，係啊，就係咁啦。OK， 嗱，咁呢個正義聯盟就睇啦。OK， 咁裏面佢叫水行俠又好，乜都好啦，即係好彩佢唔係配音啦。咁你個字幕你唔理佢啦。OK， 我就唔鍾意佢叫呢啲名嘅。OK， 咁啊到時就聽英文啦。 嗯哼， 咁呢套作品咧，暫時睇咧，就似乎佢都走啲似 Marvel 路線，即係啲人講嘢會有幽默感，有成就唔係黑起塊面嘅。 嚇、嗯，因為其實雖然導演係都係阿 Seth Rogen 啦，咁但係啊， 走鬼咗啦，之後有人頂上幫佢執咗好多嘢嘅。 啊，編劇其實就 Joseph Rogen 啦，亦都只係復仇者的第二集啊。Agent of Shield 啊，成個 Marvel 世界嘅幕後 主演啊，即係而家 Marvel 都掉咗去嗰個嘛，我知啊，即係其實搞得唔好嘅嗰個啊，俾你聽係。 咁今次埋尾都係佢，所以 不過佢搞得幾唔好都，起碼佢係會走啲分嘅路線，咁可能佢會將分啲嘅路線呢個元素咧注入翻去 DC， 咁始終都係好事嚟嘅，係咯。即係好事嘅意思，即係起碼大家會睇得即係入口啲，其實我自己會鍾意黑暗啲嘅，係啊，同埋我自己希望係啲成熟啲嘅故事嘅，即係嗰啲傾心襟色嗰種嘅，咁但係大家唔係想睇呢啲， 大家其實係 Kingdom Come又難啲拍嘅，咁相對上 唔係講Kingdom Come個古仔啊，即係講嗰種路線啊，係。 咁 到底Super Hero 喺人類嘅歷史上出現係會帶嚟啲乜嘢啊？即係呢一種啊，即係等於你等於睇怪獸片，其實你係睇。当怪兽出现在人类面前，就人类怎样面对这个灾难那种故事嘛，不是看哥斯拉哇跟着射死光跟着射低三头龙，喂，即是我们不是想看这些嘛，但是你大众的观众是想看这些嘛，大佬我都没办法的 ,ok, 那大众观众想看超级英雄呢都是丙获个金的，其实他们不是想入场听啲乜嘢大道理啊，或者你同我讲咩神啊、咩天使啊、咩啲咁嘅比喻啊，又讲乜鬼嘢启示录，又讲乜圣经呢啲，即系算罢啦，系嘛？即系佢对佢嚟讲，佢连咧而家做紧嘅航魔的啊，佢已经觉得 too much 啦。佢哋只不过好想睇翻一啲师傅打妖嘅故仔，即系林正英嗰只咧，系啦。咁你同我讲航魔的又喂又话？虽然有鬼，但其实有鬼都可以理性 去理面对，亦都不是样样都是鬼，那班师傅亦都其实是神棍，这些即是他们已经接受不到了，不要再讲复杂一点的东西，即是没办法，因为那班观众其实根本真的不是很想即是入戏院，尤其是看这些戏的时候，okay? 他是不想用脑的，他只不过真的 你爽爽快快或者即是过瘾一点，即打獲個金係咪？咁跟住你平時就俾翻啲好 funny 嘅一啲嘅對白我咁樣，咁其實佢係當睇，你可以話佢當睇笑片嘅啫，其實係啊， 都可以咁講嘅。 即某程度係我寧願睇杜汶澤搞笑，你唔好空手道咁咯，係咯。 嗯， 即係個定位有少少係咁啦，即係所以你啱㗎，係啊係啊，你俾翻啲即係低能嘢，佢哋係 fit 啲嘅，的確係係啊，即係佢食唔到，你明唔明啊？你話你俾啲包心似肚個 B B 食，佢食奶嘅啫嘛，你俾啖飯佢都消化唔到啦，係咪啊？你仲講啲包心似肚係嘛？係唔食唔到嘅，根本係咪你咪俾翻支？支奶佢咯，你最多都系食掹掹嚇，你冇得俾啲大人嘢去食，因為佢食唔到啊，佢消化唔到啊，係咁、啊、所以你今次正義聯盟就調翻去呢個嬰兒食品嘅 level， 咁啊應該會好好多嘅，我相信嚇。咁 下個禮拜我哋去見證啦呢一樣嘢，好嘛？ 嗯 哼， 咁我哋當然會繼續講嘅正義聯盟係咪？咁我哋睇咗套戲之後，咁有冇啲嗱？再系前度嘅要同大家再交代埋啊，有冇啲嘢？原来要知道可以知道多啲，可以入场会明啲嘅嘢有冇？仲有 冇？咁啊，其实鬼店讲到嘅咧，宙斯佢哋称为咧就系奥哥斯旧一代嘅神啦。咁啊，咁系早得晒佢哋得到力量，得晒嗰啲係由啲比較高等啲外星人進化，咁喺漫畫度其實佢哋都有幾次打過嘅啫。尼德曬曾經入侵過奧林匹克山啦，咁、哦、甚至捉曬成班人。 喂，咁佢奧林匹克山到底係地球㗎？地其實邊軌道嚟嘅？ 是连接地球的一个 dimension， 即是另一个空间来的、 啊、即是类似神域啊、圣域啊、Oscar 那样，即是 总之就不是在地球， 你当个星球有一个 dimension 就可以 了。 OK 好、 啊、另外漫画上面呢、DC 其实追接 Marvel 啦，跟住还将 Marvel 的最大幕后的写手、啊、就是幕后的嘅主編啊， 漫畫方面嘅主編係、啊、拉咗過 檔，都拉埋過檔啦，簽咗一段幾長時間嘅 DC 嘅獨家啦。咁啊，睇下 Marvel 方面會點啦。而即係 DC 方面咧，又性醜聞搞到有幾個寫手都要停職， 咩意思 啊？因為荷里活大爆性丑闻嘅同时咧、 其實影響到 DC 嘅漫畫、Marvel 嘅漫畫都有唔少嘅。 明喎、啊，咁你明星就話啲女想紅就要同人上床招呼老細啫。咁你畫漫畫點樣咧？即係你想做主筆要 有啲 主編搞下。 有唔係主筆，因為佢哋主筆還主筆啦，主筆自己做嘅。咁編劇嗰度咧，曾經有幾個主編咧，都有性丑闻啦， 明啊，但 系 明啊，点样性丑闻法啦、啊？ 都有性骚扰一啲女下属啦、 哦， 而俾人甚至咧 性骚扰 DC 同 Marvel 都吓、啊、都一路俾啲女权运动嘅组织攻击紧，话佢哋系白种男人嘅游戏，因为唔好讲女人，唔好讲女人，黑人都好少。 我再讲多次，你讲嗰啲唔系真正嘅女权运动，你嗰啲系左交嚟嘅 ，OK？呢啲系调翻转嗰啲真正嘅女权运动嘅人，系反而系反对佢哋嘅。我解释一次先，唔好误解咯。 另外咧 ，Flash 同 Supergirl 嘅监制咧，亦停咗职。 系点解？ 亦系因为性丑闻又爆咗一啲性丑闻。 朝头早佢话 Hi Mary 早晨咁嗰啲啊嘛，哦性骚扰嗰啲啊嘛，你讲 一个。Andrew Kessler 啦，依依個就係負責華納。 唔係，我真係好想聽下佢個性騷擾嘅 case 係點樣啊？ 有 嚇。 我冇講詳情嘅，淨係話因為某啲指控而停職嘅。 嚇、 okay. 啊！ 即係如果你冇一個實在嘅 case 咧，我好難去判斷其實係咩回事啊！因為你任何嘢咧，你都可以俾人告噶。你真係可以做一個好正常嘅招呼咧？ 其實 可以人哋話你性騷擾㗎， 暫時都未去到 lawsuit 嘅，淨係有一啲人出嚟指控嘅。 如果咁都已經要停職咧，咁我覺得 DC 自己嘅問題嚟嘅。 嗯， 即係話咧，你差唔多咧，有 Marvel 相對都有幾個。 嗱，你即係差唔多咧，有親客投訴咧。你就炒嗰個員工咁樣嘅行為嚟嘅啫，咁你都未搞清楚到底其實有冇第一就有冇奇咁有冇跳啲乜事啊？第二其實實質係乜嘢啦？咁你唔可以話有人投訴就當係噶嘛？ 嗯， 係咪啊？投訴啊，出下走啊，打到亂噏都可以投訴啦，冇件嘅事都可以作假，做乜啫？ 件事就未上庭，當事亦都冇正式嘅當事人走出嚟啦。 咁如果咁都會影響到，即係 未知係咩事啊？ 咁我就覺得唔係好 make sense 嘅。 OK。 咁啊，總之依一輪咧就性醜聞喺荷里活就炒得好熱啦。例如，甚至好受歡迎嘅紙牌屋都 Netflix 嘅情景停咗佢啦。 即是呢啲多餘啦，我覺得呢啲就係啲左膠問題嚟嘅啫。你美國就係太多左膠，所以令到啲嘢咁樣咯，冇乜嘢嘅。 嗯。咁啊，大致上都係咁上下啦，報道嘅嘢。咁啊，有冇咩想問或者先？ 冇啦，應該話整個呼籲大家，如果有咩想問，會唔會係19號啊？記得嚟參加我哋個聚會，係嘛？ 嗯哼，系咯 系 咯，咁汉永而家你肯定嚟到噶，系咪啊？唔好令大家失望喎、啊，到时。 暂时都冇 冇意外啦、啊、吓，应该汉永会到时嚟到嘅。系、 okay. 啊，咁我哋又讲多次啊，19号啊，11月19号啊，3点钟信和门口啊，汽水机前面等啊。OK， 嗯 ，OK， 咁我哋、啊、今次聚会嘅主题就系超级英雄，咁当然就不止系呢个美国嘅，你喜欢可以讲日本嘅。香港嘅 系日本嗰啲 世界各地啦，包括你睇过印度超人啦，其实都好多啊，都得嘅。OK， 咁总之有异常能力，亦都唔一定要变身吓，即系你包括袁振合呢啲都唔系好正常人类嘅，我觉得吓。系。 维斯利袁振合系可以 同 外星打晕只牛嘅，我谂都唔算系人。 会唔会打晕只牛咁？好小儿科啊！同外星人打啊，大佬。 维斯利集气一点可以挡住死光。 唔系，维斯利都唔够袁振合犀利啊！袁振合嗰啲系咪龙珠嚟啊？呢啲差唔多去到。 佢唔系，佢冇犀利，佢 佢周圍啲 犀利咩？佢直接係同嗰啲外星人打喎，原則反而可以。 佢兩個都可以，但 係兩個都可以 打嗰啲外星人嘅 level 都唔 係、哦，即冇去到，未去到飛利。OK， 明白係 OK。 好似袁振合都未試過用氣功去擋死哥。 咁即係佢哋唔會夠阿馬雲打噶嘛？係咪？ 哦，唔會。馬雲一個打曬啦。 原則上應該係啩？ 馬雲已經去到飛利啦，你知唔知啊？ 係。 一动起只手指已经笃爆个星球噶啦，佢去到，系佢 OK， 即系你睇佢最新，你睇佢最新嗰个戏嘅片头，哇，非常精彩。 美魔人破勾嘅咁多种， 系咪你睇咗未啊？嗰个 我睇咗， 即系无论叶问吓咩人吓、啊，我唔知咪叶问啦，即系总之嗰个成个碌系叶问啦吓，即系啊，甄子丹系老翻啦，系咯。咁啊，李连杰就我又唔知佢系咩角色，我就觉得佢似以前。唔係啊，佢似以前嘅少林小子啊，其實反而係。係。好似 個個 都嗰套拳係啊。 O K。 好似個個都似翻佢原本嗰啲、 某一套戲入邊個嗰啲角色。 嗰啲所謂成名角色啦，係。 冇錯，exactly。咁所以變咗你咁樣講法嘅時候，咁照計應該最後要挑戰阿悟空㗎啦，係咯，係咯。即係馬雲已經真身。咁小雲再勁啲啊嘛！我永遠覺得小雲嘅功力喺悟空以上噶，不嬲都係啦。咪因為小雲同叮當係最強超級機械人嚟噶嘛。 係， 當然啦。 咁佢哋嘅 level， 我哋覺得佢已經超越咗嚟嘅，所以唔好用小雲嚟講，佢再高啲嘅。咁你馬雲應該個真身係咪應該係飛利啊？你睇佢樣都有啲似啦，係嘛都。 係上外星 人。係嘛？都唔使點整啦，即係唔使揾地鐵嗰張凳 key 啊，係嘛？或者佢 key 佢落地鐵張凳啊，exactly 就係嗰個 feel，OK， 咁啦 ，OK， 咁好，咁睇下啦，嗱，下個禮拜就係呢、這個這個美國版龍珠，就係呢個正義聯盟啦 ，OK。 但係佢喺裏邊耍嘅就近似太極拳嘅嘢喎。 邊個？ 你話馬雲係？ 又講翻馬雲啊？O.K. 嗰套等佢做先啦 ，O.K. 系 啦， 嗰個 下一個禮拜就未有出場嘅馬雲就 O.K. 嗰個應該係短片嚟啫，照計唔係真係拍嘅。 冇，佢話會有套戲㗎，佢咁講㗎。 哇，唔係咁騎嚟啊嘛。 你聽住先啦，係咯係咯。 聽住先啦。 我想睇啊，係咯，快啲拍啦，係咯係咯。主角係佢，我唔知佢平時啲文氣如何咧，到時係咯。 啊，嗰套所謂大陸版《復仇者》。搞成点咧？真系王飞鸿啊、霍元甲啊、陈，竟然系同陈真一齐啊！呢个超骑嚟嘅 咁佢有超时空呢个元素啊嘛，佢跨世代啊，你明唔明？佢跨咗个世代，OK？ 唔知咪有新光戏院度攞张个榜嗰张飞啊？系咯， 个个攞张啊， 系啊，个攞一张啊，系咯，咁啊超越咗时空，系啦，咁好似当佢都系嚟咗现代嘅，好似都 咁嘅。哦 咁即又玩一次呢個咩啦，係啦，超時空男神啦，又於此奶嗰啲咧，係咯，都相當嘅奇離啦，係啦，呢啲係。 O K。 喂，仲有冇？冇就我哋埋尾講埋其他嘢啦，好冇？咁啊，唔該曬韓榮，咁下個禮拜我哋都會繼續嘅，係咪？我哋都會早啲錄啦，咁到時一齊真係睇完到去講下套戲啦，咁同埋啊。19号嘅星期日，我哋咁啊出嚟倾啦，可以大家直情好冇？ 好， 可以问下韩永好多关于呢个美漫啦，或者特别其实唔系话美漫有咩特别啊？嗰啲好多人都有讲，但系香港喺美漫嘅历史啊，系咪呢啲就要讲下啦？系咪啊？ 嗯， 呢啲就唔系个个讲到啦，系嘛？啱唔啱啊？ 嗯， 呢啲冇得查书啊，冇书记载啦，系咯。咁當年呢啲翻譯咁啊，韓永都有，起碼有參與其中啊，係嘛？啱唔啱？即係其中嘅表姐就係頭先提過嘅呢、這個嘅Kingdom Come啦，當然係咪 ？Kingdom Come 有超人，最主要最初先都係超人之死引起嘅。 係咁啦，係啦，咁可以問下韓永呢啲比較早啲嘅，即係一啲喂對啲以前啦，即係以前啊，想話想睇美國漫畫好冇噶嘛，邊度有咧？系咯，边度有得睇咧？系啦，几时开始有呢个美国嘅漫画店咧？又系呢啲都可以问噶，即系其实唔系只限于一啲即系故事啊，或者一啲嘅咩嘅，即系我哋都系讲多啲即系历史啊，或者过往大家嘅 嘅一啲嘅亲身经历，大家出嚟分享啦，好嘛？咁大家喂都可以带下啲即系成日分享，或者唔一定有实物嘅，或者如果你喂哇我都睇过边套边套，都可以大家出嚟分享嘅。大家其实最紧要出嚟大家分享下大家嘅对超级英雄嘅喺呢类嘢嘅经历， 嗯， 大家倾下偈，好冇？ 好， 好，咁唔该晒韩永先，咁下个礼拜继续正义联盟啊！